小脚，快乐多一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登山的时候呢，我们主持人泽林遇到了他前女友， 哎呦喂， 他也不敢吱声啊，默默地跟着他前女友后面。过了不到五分钟，他前女友说，你先走，要活命就赶紧走。泽林就问他怎么了，他前女友说，我现在脑子里面呢有两个小人，一个说左脚，一个说右脚，都叫我把你踹下山去，你要活命的话赶紧走。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加入九六九粉丝群，我在那里等你哦。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近日，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国务院新组建部门作为第一批挂牌单位陆续挂牌。甘肃省交通运输厅近日公布了临夏哲牙公路问题整改时间表，并通报八人停职接受调查。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意见，表示将廊坊、北海、南宁、南京、武汉、长沙、南昌、贵阳、合肥、西安、桂林市列为2018年传销重点整治城市。全国总工会今年将大力推进货车司机、快递员、护工护理员、家政服务员、商场信息员、网约送餐员、房产中介员、保安员等八大群体入会，推动农民工入会工作实现新提升。全国铁路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调整后复兴号动车组开行数量进一步增加，北京至上海间高铁将实现最快4小时18分到达。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近日揭晓结果，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等10项考古发现从26个候选项目中脱颖而出。日前在京发布的医院蓝皮书《中国医院竞争力报告》显示，北京协和医院位居首位。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岁月岁月留声机。 最近我看到《金粉世家》的导演李大为去世的消息。这部15年前万人空巷的电视剧留下了两首经典的作品，最为人所熟知的沙宝亮的《暗香》，还有一首便是何璐的《让它降落》。也许电视剧虽然具体的情节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然而当这段旋律响起的时候，头脑中还是会浮现出很多画面：陈坤张开双手后落下的告白横幅，剪了短发的董洁开门时的一阵风，躺在向日葵花海里的董洁和陈坤，就会想起当时每集播完《让它降落》的前奏带来的满满的情绪感。今天九六九都是夜归人，这首歌曲来自于何璐，《让它降落》。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男人和女人之间有着太多的不同，思维的方式，处理事情的态度等等。如果让你问异性一个问题，你最想问什么呢？欢迎你与我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想与主播有更多的互动，也可以加入九六九粉丝群，我们在那里等你。这首歌曲来自于沙宝亮，飘。 不要说也不要问，目光交错的一瞬就注定了今生缘分，此情可以见真心。春已尽，秋风也很乱，乱纷纷是红尘，浮浮沉沉，似幻似真，金枝玉叶的结局也只是 you

错谁对，当回忆早已支离破碎，在那令我痛苦身上的一夜，分手的那夜未曾合眼，我睡了一会又醒了一会，脑海中重复着你冷漠的双眼，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脾气，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 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昨天傍晚的时候，嫂子打电话给我哥，让他顺便呢买一袋卫生纸，还有一条真皮皮带。我哥就问他， 前几天上个星期吧，不就买了十卷了吗？怎么又买呢？买皮带干什么呀？ 嗯， 嫂子说儿子呢把家里面卫生纸全拿走了，跟几个孩子在铺卫生纸地毯呢。 Oh no！ 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叶晚的叶，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加入九六九粉丝群，我在那里等你哦。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自2017年4月10号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发布公民举报间谍线索奖励办法以来，公民和组织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受理电话12339热度持续不减，成效显著。2018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定于本周日上午举行，比赛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设在奥林匹克公园庆典广场，届时相关道路将有交通管制。东城区将改建五处冰上运动场地，其中地坛体育中心冰湖运动场地将于今年6月底竣工并投入使用，也将成为北京中心城区唯一一处冰湖场地。市规划国土委官网近日挂出多个新建项目用地公示，这些原本属于城中村配套设施薄弱的区域将补短板，将建设配套小学、养老院、经济适用房等。北京推出共享教师，鼓励优秀教师跨校流动，打破学校界限壁垒，使全区优秀教师资源实现共享，让全区的学生无论在哪里就读，都有机会聆听到优秀教师授课。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责令今日头条永久关停内涵段子客户端软件及公众号，并要求该公司举一反三，全面清理类似视听节目产品。北京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发布北京市积分落户操作管理细则，决定从4月16号起正式启动北京市首批积分落户申报工作。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 岁月 岁月留声机。

地球只转一次是一天，那是代表多想你一天，就算美的爱恋没有期限，也没有曲线，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很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爱你一万年，爱你几多几考验，飞越了时间的局限，拉近地狱的平面，心的想念，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一年，很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岁月岁月留声机。 想想用祝福你大一岁，前来你的小小堡垒，却发现他也带着你心爱玩具。我仿佛玻璃鞋进碎，一点点玻璃铺于心里，你花一分钟想出一句，笑说我会满生花光气力相爱，难逃最终输得慷慨，我发誓不会困在最善变的海，尽情娱乐我吧，我只恨 2006年，蒋多多作为受《读书无用论》影响的第一批学生，勇敢地扛起了大旗。成绩优异的他故意违规，反抗高考制度，最终文科综目被判零分。蒋多多家境贫寒，为了养活自己辗转各地，却发现连份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十年多过去了，这个当初对着媒体喊着我永远不后悔的姑娘，在饱经沧桑后终于改口，我为自己感到悲哀，螳臂当车，自不量力。其实高考才是这辈子最公平的考试。 站在街上，我待到天亮，你的近况我还是想惯了，你撒谎走的模样为何还是那么好看。请在桌上，你解释太长让我原谅，我将心看完不敢多想，这个夜晚又为谁在化妆被看穿，我原来难过的表情谁看来都平凡，泪水在眼眶我故意勉强，我却深深在回忆的海洋。我知道你应该怎么办，但是却为